听录音，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。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. 一，意大利队会赢吗？ 意大利队会赢。 二，明天会下雨吗？ 明天不会下雨。三，姐姐会来吗？姐姐不会来。 四，哥哥会去机场接爸爸吗？ 哥哥会去机场接爸爸。 五，你下个星期会不会去上海？ 我下个星期不会去上海。 六，你明天会不会见到王经理？ 我明天会见到王经理。七，你明年会不会去中国旅游？ 我明年会去中国旅游。八，下次比赛会在哪个国家举行？ 下次比赛会在西班牙举行。 九，你会跟谁一起过春节？ 我会跟爸爸妈妈一起过春节。十，你们会在哪儿过圣诞节？ 我们会在伦敦过圣诞节。